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，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5，适宜您穿单衣类服装。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，不忘初衷，砥砺前行，香河国际家具城。 各位，让我们来关注路上的情况。目前我市各主要路口路段车辆行驶基本正常。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。 你有没有被一部电影感动过？当你遇到爱情，拥抱浪漫时刻。 I love you. 别了。 当你偶尔迷茫，感觉不到快乐。 做人如果没梦想，那跟咸鱼有什么分别啊？ 当你为了梦想，准备放手一搏。一首歌曲唤醒一部电影的记忆，一部电影在跳动的音符中铭刻。月影留声， 欢迎回来，我是于月。今天呢，跟你来探讨的就是那些华语导演从小说当中改编而成的电影作品。这些年呢，华语影坛优秀的小说改编电影那也是层出不穷。2009年陈国富和高群书联合执导了《风声》，这是根据麦家同名小说改编的谍战电影，讲述了汪伪政府时期的1942年日军和伪军为了找出代号老鬼的共产党员，对五位伪军官进行了审问，过程当中啊，经历了心理战和酷刑，讲述了这样的一个故事。黄晓明在电影当中扮演了日本特务机关长，并且呢献唱了同名主题曲。 如你看出我那无形的伤痕，你该懂我不光是好生，一些一争我会是谁的替身，真作假是假当真。说来遗憾，就算我有多坚韧，若有似无有什么凭证。半喜半悲，爱本来是双面人，是非任他们议论。每半点风声，命运却留下指纹，而你却不能过问。别走漏风声，爱我比敌对残忍，灿烂却是近黄昏。说我那无形的伤痕，你该懂我看你的眼神，一些一争我会是谁的替身，真作假是假当真。没半点风声，命运却留下指纹，爱你却不能过问。别走漏风声，爱我比敌对残忍，灿烂却是尽黄昏。没半点风声，命运却留下指纹，爱你却不能过问。别走漏灿烂却是近黄昏。别走漏风声，爱你却比死更冷，灿烂却是近黄昏。 2014年张艺谋导演的剧情文艺电影《归来》上映，